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的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今天是 Summer Day， 静瑜。 哎，你是 Summer Day 吗？我跟你说啊，这两天呢，看世界杯有点多，所以呢，我现在特别想去海里去冲浪一下。所以现在虽然不能去的话，但是心向往之嘛。所以我今天选了这么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ummer 啊。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是 Summer Day 的。36，我只想全身脱到光溜溜，跳进海里跟着波浪的 flow 冲浪吧 ，Let's go， 这个 moment everybody。金黄色的沙滩上来一场 volleyball， 当然少不了养眼的比基尼秀，人人手上一杯清凉解渴的啤酒，好像在做梦。Come on ice, come on spice， 冰和酒从天，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 这种爽的只有夏季限定。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迷你区。Oh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飙到34、36，最新潮的墨镜都出动，所有女孩开始在全身疯狂涂抹防晒油，这个 moment UV 真是让人头痛。男孩们秀一下苦练很久的 muscle， 搭配了古铜色的肌肤会更抢手，有了这些所有女孩都想我靠拢。Oh, summer 好像在做梦。 Come some ice, come some spice， 冰火酒从边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装的只有夏季限定。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迷你区。 Oh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不容易不容易。因为这首歌曲呢算是去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今天呢我把它当做今天的第一首早安闹铃歌曲来送给大家哈。这个也算是我给送给大家的一份这个海边一样的带有咸咸湿湿的海味的一份这个夏日早餐的礼物吧。 这两天不用去海边，这两天空气当中都是咸咸湿湿的味道。因为昨天下过一场雨哈，其实还蛮闷的，到了晚上的时候真的有第一次就是睡梦当中被热醒，感觉到了这种咸湿的感觉。 我怕空调病，所以晚上一般都不开。 哦，你看，果然，你看，虽然我们俩都号称有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了，但你看人家静鱼呢，又吃好早餐， 毕竟是吃过音乐早餐的人呢。 对啊，然后晚上睡觉呢，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哈。一个端着枸杞保温杯的静鱼的形象跃然纸上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告诉大家今天还需不需要继续来喝枸杞泡水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果真呢，今天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本市还是有浓雾的，这个能见度还是比较差，所以大家早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4度，那么今天白天天气转晴，光照比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6度左右，高温天气再次来临了。那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情况。白天呢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或者是薄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6度啊，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体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闷热又潮湿的一个天气哈。 嗯，但这样的天气看起球来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口喝啤酒，大口吃串，再跟朋友一起评论说，哎，球进了，哎，这。你判罚有问题，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就是夏天应该有的打开方式。 一看就是你现在呢，这个世界杯看的挺多呢，还要跟朋友评论一下。 我都能说出来，裁判判的有问题。 对啊，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VAR。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别。VAR 我们先放一边，先看看我们今天的排名情况吧，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早安音乐秀的 VAR 签到排名。 好， 透视一下今天哪十位朋友手比较快啊。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好像是新朋友啊，蔡立陈浩石，第二名是天石，第三名林瑞牧原，第四名纪大人，第五名是海阔天空。 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 A， 第七名是 Sophia， 第八名是江中草珊瑚，第九名是逝水无痕，第十名熊板板。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你们呢已经被静瑜同学所制作的 VAR 拍摄了下来，那一会儿呢就会把这些东西来作为呈堂证供呈给裁判哈。 上个周天的时候，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在亦庄举行了这一次的足球嘉年华活动，那么昨天呢最新的推送已经发送到各位的手机当中了。如果你是新朋友刚刚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可以发送一就可以收到这一次活动的详细的回复了。 是，发送一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详细回复，而且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天有多火爆有多刺激啊，有多炸裂的一篇推送啊。 你知道这篇推送当中我最满意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满屏的大长腿呗， 因为摄影师拍的好啊。你知道以前的时候都是走到一个地方，哎，郭鹏你帮我拍一张吧。哎，我就今天要把拿出来亮一亮，好不好？ 你是这么想的吗？ 主要是你每次拍完之后吧，我要么在角落里，要么腿特别短，要么就是表情很诡异，就绝对是手机当中的黑照。那天真的我们有专业摄影师在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我真的超开心。 静瑜你知道吗，你从来没跟我说这件事情，你是怕我下次不给你拍照是这意思吗？ 也是啦，毕竟没得选的时候还得拜托你。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跟这个我的这个摄影不好的这个技术有点关系哈，因为我们今天准备展开一个失败摄影图片大赛。最近的这个大赛其实在全网还挺火爆的哈，然后呢很多人都纷纷跃跃欲试，说自己家的男朋友或者自己家的老公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啊。 我要加一个，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搭档啊也是不能忍啊。看看这个失败的摄影图片大赛，我已经有点激动的搓手手了 啊， 因为毕竟像现在比如说像美颜相机啊，还有像滤镜啊，各种 PS 软件，我数了一下我手机里面起码装了有5-6个吧， 不止吧我觉得。 5-6个， 十好几个吧应该啊。 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晒黑照的机会，所以说大家不用再忍了，赶快把失败的照片给我们扔过来哈。 对，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灵魂摄影师们能拍出多毁灭的照片。 这次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失败的照片发过来，然后呢也可以描述一下让你最不能够忍受的自己的照片。我们呢也是精心帮大家做了一些小小的分类，比如说呢分成了四大类型，男朋友给我拍照片系列，对吧？另外就是不堪回首的童年照系列，第三呢就是唯独不美的旅行照系列，就是你以为应该是美美哒的旅行，对吧？然后第四种呢就是自拍还真不一定好看系列哈。 特别是现在自拍当中有很多的萌拍啊，你一开始的时候设置的时候你以为还挺好看的，但是拍出来了之后就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鬼，我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照片在手机里。 我跟你说静瑜，你刚才虽然在 diss 我，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最终要中招的是你自己。你刚才说我给你拍了很多黑照，黑照什么时候拿出来呢？ 大家先发发，我看看大家的诚意，再决定要不要设计一个关键字回复哈。 好，那今天呢，我觉得接下来要配的这首歌曲呢，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有关系的了。就是今天反正真的拍照片呢，真没有拍好哈。那所以呢，我觉得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好了。今天呢，就让你自己先烦恼一会儿吧。 今天我们先看看大家的烦恼吧，黑照丢过来吧。 赶快把黑照扔过来，或者把黑照的相关的内容丢过来就 OK 了。 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以后再说，别再问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翻不了的山。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f only I can make it through your wall and find a way to make it flow。But when I rise, hell, you make me fall. The more I try, the less I know. And we both knew that feeling inside was turning the tide, and we got lost in the sea of words. I wouldn't be found when the torches are lit at night if it weren't for love. reach you where you stay and wake you up and break the curse. I'd make it up to you with no delay. The less I try, the more it hurts. And well, you know it's never too late for choosing our fate. And we can walk in the heart of gold. You're making me sweat and I wouldn't be around tonight if it weren't for love. 轻快的口哨声，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今天全新的一天。7: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我们来听到的是 Juice Lucas 带来的 If It Weren't For Love。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跟大家来说到的互动话题是，今天要准备让大家把这个自己沉底的那些黑照片准备拿出来晒一晒了啊，因为可能是在一些某些不经意的瞬间，你的那些御用的摄影师就会给你拍出这种神奇的高度来，对不对啊？ 你刚刚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我想了一个 slogan 还没有能够念出去。 好， 我们来想说，我是看了大家的黑照，现在已经笑得前仰后合的静 宇。静宇，你知道你哎不，这个 slogan 你应该扔给我用，因为你的 slogan 应该是一会儿准备把你的一张抛黑照的静宇，对不对哈？ 没关系，反正明天要发抖音了，我打算再赢回来哈。 是、啊， 各位取关的粉，我一定会再把你们赚回来的。 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我会发现这个首先来说是我和静宇的福利了，因为大家发的黑照呢，在我这边能够看到，但是还有一些偶像包袱比较重的朋友，希望你们一会儿呢。不仅仅去描述自己的这张黑照片，最好呢把黑照本身也发过来，是不是啊？ 是，各位呢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说哈只想思想给静瑜跟郭鹏的话，那就直接发到后花园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也想跟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呢，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中间有一栏叫做粉丝圈。 粉丝圈，哎， 嗯，大家可以把图抛进去，我们两个也可以看到，而且所有的朋友点进去都可以看得到你的黑照。 哎，我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是的，我们的小陈子 Angelina 呢，今天呢已经第一个，首先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哈，他是我3岁半的姑娘给拍的照片，然后看到他和他老公这个形象，确实不是一般的这种家庭照哈， 蛮可爱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这是小孩子的身高，因为他在那个身高，可能给你拍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角度、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朋友给你拍照片的，你想大概就是离地估计半米左右的这样一种高度，然后而且是45度斜角往上拍的这种感觉哈。 但是爸爸妈妈笑的都特别的开心啊。 嗯， 好心给我们发过来了几张照片，哎呀，这严重。控诉她的老公，她说我端午假期陪儿子去天津看演唱会追星，儿子追星去了，那我就和孩子他爸带着老妈去逛公园。 嗯， 没有了我儿子这个御用的摄影师啊，我的照片简直了。补了一句，我真的有换老公的念头。 这个好心的老公想问问你的是啊，这个我们刚才看小朋友离地50公分这个角度就差不多了，为什么你跟你老婆拍照片的时候基本也是这个角度啊？ 非常囧的表情啊。非常可爱的 是好心的这个儿子呢，王小鹏小朋友专门去把妈妈的这个照片，爸爸给妈妈拍的照片截成了表情包，写的是宝宝有小脾气了，宝宝不开心了。 一家人玩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哈。另外呢，这个何小思刚才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啊，这张照片 好像没看出太多的奇怪之处来，因为他好像在领着一个孩子在路上走，那确实还蛮写实的就是了哈。 还有王宝也很可爱，他说我跟老公去巴厘岛度蜜月，老公说哎呀我把单反调个模式啊，给你拍的美美的然后回家一看全是白光， 全是白光是吧？ 幸好我手机有拍一些，不然我要重新度蜜月的。 我跟你说啊，我忽然想起了我自己的一段囧事，就是当时呢，我准备和一个这个里皮，就是咱们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去合照啊。 你准备跟里皮合照、啊？ 对，然后呢，我就赶快把我的照片，我就赶快把我的相机给了当时随行那个体育官员，然后官员人特别好，然后咔咔咔给我拍了三张。幸亏他叫了我一声，他说：“哎，怎么拍的都是这样？”我一看，全是他自己的鼻子。我当时真的是自拍功能。 自拍， 那个人很认真的给我瞄了半天，拍了三张自己的鼻子出来啊。 主要是他自己都不看屏幕拍的吗？ 对，他幸亏他拍完还看了一眼，要不然他当时如果我没看的话，我就收获了三张鼻子啊。 对，并没有收获到和李皮的合照，这也真的蛮惨的。 是，好了，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个黑照以及呢你拍黑照片的历史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啊。今天算是我和静宇的一个小小的福利了。继续来看一下，由俄罗斯导演尤里耶列明来执导的话剧《情书》将在八月份在北京上演哈。 这部剧呢是表现了40年间中国人的情感面貌。情书的故事是从1975年北京一个中学的初一课堂上开始的。男女主人公呢，哎，做过大家可能都做过的事情，就是通过一张张小纸条来传递懵懂的情愫。到了2015年，这40年间啊，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海外，各自成家立业了，还是坚持用书信来联络的，相互扶持，彼此温暖，这也是一份非常永恒和纯真的情感了。 是，这个剧呢是涵盖了中国自恢复高考改革以来的40年间经历的所有影响的大事件，展现的宏大时代变迁当中中国人生活当中的温暖与爱。这部《情书》将在八月份在北京上演。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带来的同名歌曲《隽永的情书》。 手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为你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 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隽永的好歌呢，就是能够让人跟着一起唱出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张学友的情书。刚才我旁边的这个中华小曲库人肉肉喇叭就开始已经跟着哼起来了。 感情爱不是几滴眼泪，但是今天啊没有办法唱这么深情的歌，因为我被大家逗的这个肚子已经有点笑疼了。我觉得今天目测有笑出腹肌的效果来。 是啊，你今天呢应该你能够笑出八块腹肌对不对哈、啊、我估计应该能笑出一块左右，而且是一块大的、嗯、完整的腹肌哈、啊。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照片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把失败摄影大赛当中的一些火爆图片扔过来，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让你惨不忍睹最不能够忍受的你自己啊。 现在基本上吐槽已经把我们刚刚涵盖的这个四个范围基本上都覆盖了哈、嗯、比如说男朋友给我拍照片系列，刚刚这好心已经打算换老公了哈， 是 还有不堪回首的童年照系列、 哎、这个我觉得还没有啊暂时啊、嗯、 还有唯独不美的旅行照系列、嗯、那刚刚呢也是有朋友发过来说自己男朋友给他合照的时候居然拍上了旁边的指示路牌，感觉好像是给路牌拍的宣传片。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自拍真不一定好看系列，就是有的人觉得小尖脸啊，左上四十五度角的忧伤，但是很多时候你自己会发现，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忽然拍个大鼻子之类的事情啊，也会屡屡发生了啊。我觉得大家包括呢一些童年的你爸妈给你打扮成什么样的一些照片，也可以一并给我们发送过来。同时呢，如果你这个时候想看一下我们上周那次非常精彩的活动，发送一就可以看到了啊。 很多人就自以为自己拍照很好看，比如郭鹏吧，哎。自己反省一下吧、 啊、好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方大同徐佳莹的自以为，然后我好好去反省一下我为什么帮静瑜拍出黑照的这件事情啊。 开个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假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再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些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说什 么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着，按钮可不可不要反反复复的快乐，缘分不适合，两人就走到这，只剩选择，然后祝对方幸福快乐。我到人生时偶尔痛一痛就不落，谁的人生不无无所谓，没有不是你告诉我，唱自己的歌让感动着分心刻，一起来唱声与我说，兄弟眼睛看着我，帅哥的六般的躯体也想过，听我说兄弟专心听我说，也可熬夜不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人天生就满手指向就像我话题通常不太多，绝对真的是一样，你想上锁别人看到成绩去学校说高朋友聊朋友说真的几个就都是他就明显回顾谢谢在你的我，兄弟眼睛看着我，谁的男人就应该说定沉默，我说兄弟专心听我说，我们守着举起你的拳头，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吃完早餐之后勇于记上自己黑照的静瑜。 哎，你的黑照已经准备好了吗？ 是啊，大家现在发送黑照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静瑜的黑照了。 啊，是这样吗？哎，咱们俩这次不太同步，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你是怕黑照提前让我看到吗？ 对啊，就是因为我这一系列属于自拍真的不一定好看系列，所以这是我自己惹的祸。 啊， 这个锅我自己背哈，这不是郭鹏拍的。 行，然后我刚才细细问了一下静瑜，虽然我当时给静瑜拍了很多张他不太能够忍受的照片，但是静瑜这人很有心机的，他当时就把那些照片都删除了。 哎，对，我不会把所有照片都留下来，因为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黑照的话心情会不好，但今天看到大家发过来的莫名的心情特别好。 对， 可能因为不是自己的黑照吧。 我刚才看到了以后真的是笑的这个八颗牙齿晒太阳哈，比如说窗外的麻雀，这个自己呢就好像怕自己的这个黑照会引起不适，对不对？然后呢自己就把自己孩子的照片发过来，然后我觉得那个小宝宝特别特别可爱，做出了一种很萌萌的动作啊。 黑小孩不遗余力啊，我觉得他长大了之后， 啊， 这就是他不堪回首的童年照系列，这就应该是爸爸妈妈拍的。 对，还有花姐 AK47 应该也是放了一张自己的孩子的照片吧。啊，我觉得这个小孩有一种，其实说实话这也不算黑照了，长得还挺好看的。 不， 但是 这张照片你没有看出重点，这是被美颜过度之后的一种尴尬感 啊。这是美颜过度的吗？ 你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小男孩他的脸被 P 成了 V 字形，然后呢双眼特别无神，可能用美颜相机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吧， 小尖脸的感觉啊，但是非常懵懂，然后有一种这个你为什么让我拍照片的这种即视感啊。 是 啊， 我们今天又给大家提供哈，比如说像男朋友给我拍照片系列，不堪回首的童年照系列，唯独不美的旅行照系列，还有静瑜刚刚已经发出的自拍真的不一定好看系列。 对， 那么接着王世子给我们提供说，你们还少了一个系列，那就是身份证件照系列，这绝对是人生被黑的最惨的时刻之一啊。 哎，真的，这个是真的。哎，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当你去拍这种身份证件照的时候，而且还没有找到这个，就是当时没有做好这些准备。 对， 但是拍照片的人是不会管你今天穿的怎么样或者怎么样的啊。来，过来来来来，直接来，就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头发飞起一块或者之类的这种 效果。就 包括 你有没有发现，我从来不把我的工牌拿出来，就是我们单位的同事都是把工牌挂在胸前。 哎，你还有工牌吗？ 我是有的，为什么不拿出来？就是因为工牌照拍的太丑了。当时单位统一组织一起拍这个工牌照，就你们后来是提供照片，然后他们去给你们做好，我们当时统一去拍。 对， 我刚坐下，然后他就说抬头，然后啊，然后就被拍下来了。 哦，你原来是一张张的嘴的照片吗？ 哎呀，真的是很尴尬。 不好意思，就是其实还蛮不想笑的，但是刚才就忍不住笑出了声了。 我觉得好歹我也是台里的主持人，拍照用心一点好吗，摄影师？ 所以这张照片我一定要发掘出来，然后下次呢，如果大家这个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话，会当做这个呈堂证供给大家来出示一下。 收到推送是吗？ 是、啊。 我刚刚说发黑照，我现在已经差不多看到了400-500套的。哎，大家就那么想看我的黑照吗？ 对，就你平常经常什么腿完年呀，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什么满屏 舞啊， 对啊，就是今天忽然来张黑照，我觉得也还挺好的。而且你说了嘛，明天呢，你那个抖音短视频会把这一切来证过来。 我要扳回一些粉丝来哈，我渐渐对你们已经失去了信心了。 正好呢，6月22号呢，陈奕迅也发布了一首新歌《渐渐》。哎，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啊， 不，我就是看到了，所以故意说的。 好吧，这个新歌呢，一如既往的用简短的语句呢，是和富有感染线的声线，直戳了听众的心底，这算是又一次这个 Eason 的情歌的尝试了哈。 因为这首歌呢，可能写出了大家都百转千回、辗转反侧的一段故事呢，就是恋爱当中的一方在互相纠缠过后，一种非常无奈的疲惫感。 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寂寞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我觉得我

就是大概是7:42的时候刚刚关注，然后就发了个黑照。你是忍了多久一直没有关注我们？就看到可以发黑照了的时候赶快来关注，然后收完之后给我个评价说吐了。 对，然后还有人呢说这个静云的这张照片呢是成功的引起了不适啊。 对，还有说我嘴跟王大陆有一拼了。哎，各位，你们是真没看出来还是故意逗我？这个不是我真正的嘴的大小，这个是用就是美颜当中有一个环节叫蒙拍。 你不用给大家解释什么，你知道你刚才给我展示了一堆黑照，我为什么挑了这一张吗？就是因为这张还真的蛮像，就长了一张大嘴的样子、啊、 但这个是蒙拍拍出来的，我本人嘴很小的。 对，然后但是在一众的这个 diss 你的过程当中呢，如如说郭鹏标准的国字脸可以去播新闻联播了。这个我还没有发黑照上来，你是怎么知道我是一张标准的国字脸的哈？ 这黑照可能也看不出来是国字脸啊。 是，然后我们也成功的勾起了很多人这个发黑照片的兴趣。来看一下太子啊，太子呢发了一张这个自己呢这个就是比划的 cosplay， 手里面还拿了一盆欢的花的表情啊。还有一张呢是太子好像穿了这个整个的自己的一身这种唐僧的这种类似的衣服的衣服。 对，就是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被拍摄，特别是男孩小的时候可能会打扮成林黛玉啊， 对， 杨玉环啊，就穿上这种衣服、 嗯、 但是这就是永不堪回首的童年照系列哈。 是，太子还专门说了特意去找了多年不登录的校内网，找了很多当年前老弟帮我拍的照片啊。 这真的是非常有诚意了。还有捞个毛西发过来自己同事的一张照片，他说、 嗯、 我们一起走玻璃栈道的时候他哭笑不得，特别害怕，结果就被抓拍下来了、嗯、这个表情还真的蛮亮的，可以截图做表情包了。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说过一条信息，就是有人去走玻璃栈道，那个玻璃栈道特别坏、 嗯、 专门还就是你每次踏上的那个地点还有玻璃裂开的这样的一种失效 啊，对，你就会很害怕啊。 对啊， 然后拍出这种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刚刚我发了黑照之后呢，成功引起了大家的一番热情。 嗯， 陈丽说我看到静瑜的照片，我决定把我闺蜜的照片发过来。你要发自己的，你把闺蜜的黑照发给 我。 我 跟你说大家都这样，就是明明平常自己有很多黑照，就像刚才你让我挑的时候，然后当你真的让我发出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迟疑了。但如果这时候有我的闺蜜或者我孩子的照片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扔上来，对不对哈？ 好多朋友是发过来自己孩子的照片哈，像刚刚我们说这个麻雀是发过来自己孩子特别囧的这个表情。 对， 不过紧接着补了一张我们家宝贝还是很漂亮的，这是妈妈拍的照片呀，这顶着白色的小头纱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小公主。 是， 那杨一征呢刚刚发过来说啊，静玉白色的小头纱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小公主。 是， 那杨一征呢刚刚发过来说啊，静宇我发了黑照只有一张吗？我以为是一系列，我拍一系列的黑照给你。啊，那也真的挺厉害的。不过我们确实是有一系列，接下来这一系列呢由郭鹏为大家带来。大家现在发送黑锅两个字，这次不是郭鹏的锅哈，就是背黑锅的 黑锅。 是， 这个充分的表明了我的心情，是因为本身今天是让静瑜来跟大家玩一下的。静瑜刚才说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已经被 diss 成这样了，你一定要发一张照片出来，我这张超级有诚意，好不好哈？ 你知道猫七少发过来说静瑜我看完你的黑照，我去，我差点追尾。注意安全哈，虽然说跟大家互动很开心，但是还是要一定的注意行车安全。 对，第二说美好的早晨就这样画面了。 我们的失败摄影图片大赛依然在火爆进行当中，各位也可以把自己的黑照、嗯、或者哎呀想要黑闺蜜的，想要黑爸妈的，想要黑朋黑小孩的，我们都不拦着了啊！ 嗯， 赶快丢过来给我们吧。 好，黑照继续。但是呢，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很明显的算是我们这次黑照的主题曲吧。名字呢叫做《眼色》，来自于李泉和卢巧音。就是你拍照片的时候，你还不得看看别人眼色吗？对不对啊？就这样发过来一张黑照片，真的好吗？答案是真的好，赶快发过来就好了哈。 对，大家可以发送黑锅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看这位朋友的眼色。 是什么语言？有什么可缺可点？还是要将每一句蜜语甜言轻轻放进双眼？ 文字未必可解释，情话或者不清晰，还是以双眼是寂寞，会是吻我。 幸福 I'll see 还你说得出口的 留在目光的衬里 跟你说得清楚的 今天深深的咖啡色说这亦会觉乏力听这亦知得分析还是叫嘴巴休息每寸浪漫眼色中感应 旁人用说话谈情我偏喜欢你目前情灵魂再打开天窗擦出浅方流星还你说得出口的 留在目光的衬里 跟你说得清楚的 冬天 你对我望着 我对你望着 My baby 这是来自于李泉和卢巧音的一首眼色啊， 我笑一会儿。 但是我发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怎么这么多人没有眼色呢啊， 哎呀我笑一会儿。 而且等会儿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不是说让大家发黑照过来吗，然后成功的我们俩自己被带入坑之后，刚才我说让发黑锅两个字之后大概是500的这个粉丝量往上涨啊。 对，大家都在发黑锅哈、啊、然后发过来了之后呢各种不行让我笑一会儿。大家的评论真的特别的亮，之前呢就有人说过就是郭鹏像余罪当中那个富老大，然后现在有人问说哦好像余罪里面那个老大， 然后有人说这是带货失败了吧。 富老大带货失败的你就这样，哎呀我要平衡一会儿。 对，然后呢有这个鲜花小姐说胖胖的坏大叔的形象郭鹏你超级像上学期间的德育教导主任啊， 挺像的。还有木木也说这没啥呀，就是哎大爷马冬梅是住楼上吗。 对啊，然后静静说这是多生无可恋啊我的哥啊。 嗯，还有人安慰你说没事没事，就只是眼神有点囧哈。 嗯， 但更多朋友呢可能之前是发送这个比如说抖音锅呀之类的，然后呢现在发的还是黑锅，是郭鹏的锅，不过现在这个黑锅啊就是背黑锅的黑锅。 对，就是 家里、 就是、黑锅， 对，煮饭用的那个锅，然后大家发错如果没有收到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黑锅。 有你这么说的吗？煮饭那个锅黑锅煮饭那黑锅那口黑锅的感觉是吧。我跟你说我今天这个黑锅真背定了，我从此以后我决定不再让我的这种黑照流传在江湖当中了，你知道吗、 哎、但我们俩这波确实带的节奏是不错的。比如说现在看到大家的黑照就有诚意多了， 是 刚刚好歹还有点收着。现在这个梦梦您发回来自己在水下就游泳的时候被别人拍到的非常囧的照片呢、啊啊啊 啊、行了，反正呢欢迎大家把自己的黑照发过来，反正我这边已经打了个样了，你们自己在哪里自己看着办吧哈。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靳宇， 嗯， 你长大后想当什么呀？ 嗯，我想当个小孩。 看世界杯，我要换大屏彩电。 天气太热，我要买省电空调。 没问题，来国美都帮你实现。6月29号到30号，国美年终福利日震撼来袭，全场家电5折开抢，还有空调买柜机送挂机。 啊，还在等什么？快去国美吧！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 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

我们还是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昨天晚上10点钟2018年世界杯 A 组末轮的一场比赛，这是在福尔加格勒竞技场展开了角逐，沙特阿拉伯是2-1险胜了埃及队哈，拿到了一次胜利。萨拉赫呢是先拔头筹，然后错过了单刀的机会，也创下了世界杯纪录的哈达呢扑出了点球。那随后呢，法拉杰是随后再获点球射入扳平，而多萨里呢第95分钟绝杀，这也是沙特从1994年以来首场世界杯的胜利。而埃及队呢则是3战皆负，垫底小组排名。 好，再来看一下啊，昨天晚上的22点，世界杯的 A 组的末轮同时开球，同积6分提前出现的俄罗斯与乌拉圭队在萨马拉市争夺小组头名。而苏亚雷斯呢任意球首开纪录，拉克索尔呢远射在造成了切里舍夫的乌龙，俄罗斯的边卫斯莫尔尼科夫呢两黄下场，最终呢卡瓦尼呢在中场前是再入一球，乌拉圭队最终是3-0胜出，9分获得了小组的头名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2018年世界杯 B 组末轮的一场比赛在加里宁格勒的球场展开了角逐，西班牙呢是2-2战平了摩洛哥，而布塔伊布是先拔头筹，而伊斯科紧接着扳平呢替补出场的恩内斯里第81分钟获得了进球，而同样是替补出场的阿斯帕斯第91分钟再次扳平，非常的焦灼啊。 嗯， 那西班牙呢因为进球多的优势力压葡萄牙，获得了小组头名的位置，他们的1/8决赛将对战俄罗斯。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重头戏，一场焦点大战呢是在葡萄牙和他们的对手伊朗之间来展开较量，最终呢葡萄牙是1-1被伊朗逼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2出线，华雷斯马的世界波打入了世界杯的处子球，而下半时段呢 C 罗制造出的点球并且主罚却被扑出了，这也是呢让 C 罗在这届世界杯大赛当中第一个被扑出的这个射门哈。而补射阶段呢，这个安萨里法德点球扳平比分，葡萄牙呢因而从头名跌至到2名，1/8的决赛呢也是从俄罗斯变成了乌拉圭。这一届世界杯已经判罚了20个点球，打破了单季点球的世界纪录啊，这也算是非常厉害的一届世界杯了。 VAR 的技术的运用使得点球这个东西呢已经变得是在放大镜当中呢是越来越放大了，而且最值得关注的是葡萄牙呢本来是有机会走上一条平坦之路了，但是呢 VAR 系统呢也给了 C 罗机会，如果他们能够将这颗皮球罚入的话，其实葡萄牙可以以2-0的比分领先，而从最终的比分来看，他们也可能会获得小组头名，而即使另外一个半区当中，现在他们只能够被分到了死亡半区当中了哈。 这是一个强者如林的半区哈。 嗯， 其实看到这一次罚点球的过程当中呢，对于观众来讲是非常兴奋的，只要裁判做出手势了之后，紧接着如果你在外面看球的话就是一阵欢呼，哇， 嗯 哦，又要罚点球了。那这一次呢 C 罗是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不过现在呢在1/8决赛当中他们要面对强大的乌拉圭。 嗯，是当然呢相比之下呢西班牙就舒服多了，1/8决赛呢对阵的是俄罗斯队，如果呢他们进入到8强，那么1/4决赛呢将对阵的是克罗地亚和丹麦之间的胜者，好像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难，但是呢这个如果是葡萄牙的话，半决赛对手呢就是这个比较厉害的巴西、德国和英格兰当中的一支，毫无疑问的话，那西班牙的这一条呢，算是一条阳关道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命运就是这么奇怪，你看一个球就可能上天，也可能入地了啊。这就是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好了，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觉得呢也能够让大家想起在世界杯当中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感觉。因为呢，现在我觉得这2年啊，世界杯的音乐呢，主要就是那种南美风情。因为你只要听到这种风情，觉得就有颗足球在你脚边的感觉。好， 我们来听到的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中的主题单曲当中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当时不算特别特别的火，但是应该是也是留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的这种旋律了，因为巴西那届世界杯真的是贡献出了非常多的好音乐哈。 嗯，那前两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哈，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 C 罗跟 C 位，昨天我们来聊了聊 C 位最终的归属，那是101少女孟美岐。那么今天来看看 C 罗昨天晚上的这个表现哈，大家对他寄予厚望， 嗯， 可是呢总有失马的时候。 对， 而且这个点球其实心理压力多大呀，但是 C 罗呢这次是没有扑出点球，不过看看今年世界杯的表现也很难不被他圈粉，虽然作为一个很成功的球员有点暴发户的气质啊，就是大家可能从社交媒体当中看到他就是买豪车啊奢侈品啊经常换女朋友啊， 对， 但是他有非常努力自律还有舍得投资自己的一面，可能没有被大家看到。 要稍微说到的是刚才呢是 C 罗那个点球被人扑出来了，不是他没扑出点球啊，感觉 没有踢进去，对不起 C 罗忽然感觉换成这么年将了啊！当然呢，我觉得 这伪球迷伪的有点夸张，没踢进去，不好意思。 是前曼联球员的里奥费迪南德说到 C 罗的成功的之处呢，在于他真的是把很多的天赋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投资，但最关键的是他内心当中强大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他提到了这样一次嘛，他说有一次我们在土耳其踢完欧冠以后呢，我们凌晨3点回到了马德里机场，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想开上自己的车赶快回家了，但是你知道 C 罗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他先去做冰浴，因为冰浴呢可能会刺激自己的这个肌肉的再循环哈。所以你看凌晨3点还在想着自己锻炼这件事情，包括呢之前呢有他队友呢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发现 C 罗跟他一块吃了几块鸡胸肉还有西兰花之类的东西之后，说我们来一起做个游戏吧，对队友说做什么游戏呢，我们来做一下有球训练的游戏啊。 他非常的自律在饮食上，每天吃的东西都是一些低脂肪低糖的，而且从来不喝酒，吃饭的时间跟食物一样也是非常规律和重要的。最放纵的状况就是吃几块自己很喜欢的葡萄牙烤鳕鱼吧，这就是最放纵了。 是，所以呢你看一个32的足球运动员已经很少能够像 C 罗这样保持在身体巅峰了，他还能继续这样也算是天道酬勤的一种典范了哈。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0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80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80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 have a notion, a secret little potion. I bet you have a lover who's as fine as you. Hey, Mr. Love, Mr. Big Love, Big Love.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hey. I've got a little secret too. I've got a mad little crush on you. I wonder if you notice, wonder if you see. I wonder if you ever want to dance with me. But we shall never talk about such things, such things.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hey,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na na, hey, hey. 5 5 5 7 1 7 2 这首歌曲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的感觉有没有像这种就是平常你有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叫你，哎，该起床了，嘿娜娜，你该起床了，这种感觉哈、啊。 嗯，各位赶快发送一下郭鹏的黑锅，然后这样的话收到了之后就是嘿娜娜，好好玩，好好玩。 啊，刚才是把娜娜黑了一组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被黑的最惨的，我以为是你，我明明以为今天我要打一个翻身仗来着，结果呢，自从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之后呢，发现今天黑的最厉害的还是这个黑锅这张照片啊。 海阔天空说看了郭鹏的照片，感觉不会再爱了，你快拯救一下人家，你怎么给人家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大早上的， 我跟你说，就是我关键是太实诚的一个人了，我把很久之前的一张照片，很懵懂的一张照片，关键我自己的手机当中真的有很多这种黑照的存货啊，然后 很多，大家听到了吗？很多，静宇想办法哈，都给你们一张一张贴出来。 刘芳说跟老公去马尔代夫看的这个好开心，然后最后就是这样了。那 这是什么哈？大家可能去海边玩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网红啊，还有女生都喜欢在这种海边的无边泳池当中有这种火烈鸟的这个大块的游泳圈， 嗯， 然后呢，女孩就很喜欢躺在上面凹造型啊，但是呢，凹着凹着一不留神就火烈鸟翻了，整个人就被火烈鸟压在了身下。 是， 主要是老公还帮他记录下了这一个炯炯的瞬间，这个老公也挺值得称赞的。 对，哎，我们要鼓励有这样的照片发上来啊，大家就不会把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在黑锅这件事情上当中了。书王说郭鹏大叔的声音比他的照片年轻20岁，然后呢，甲说郭鹏的这个裤腰带也是赢了。 嗯，还有句号也说看郭大爷这造型吧，特别想给他点吃的。你要给就给吧， 非good 对这张照片评价非，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应该有的评价啊。他说正装配运动裤果然引领了潮流，有没有哈？ 嗯，安野说裤子提这么高有领导范儿哈。 行了，我觉得反正大家想看的话呢，继续发送黑锅来看一下啊，看我今天这个黑锅是怎么背的。然后呢，虽然傅老大也在我的这张照片当中被这个黑的不轻，但是呢，大家如果想看到另外一张很炸裂的照片呢，可以发送这个 黑照 就可以了啊。 嗯，是，今天是咱音乐秀的失败摄影图片大赛哈，我们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今天跟郭鹏是率先给大家打个样，大家发送黑照，就是黑照片的黑照，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收到静瑜的黑照片。发送黑锅，就是背黑锅的那两个字，黑锅。就可以看到郭鹏这张炸裂的照片了。 嗯，这次不用发这个姓郭的锅啊，就是黑锅两个字就 OK 了。这张炸裂的照片呢，已经炸出了一番人马来啊。那我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这种好照片能够发送到我们的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好了哈。 对，当然如果大家想自己拿个冠军的话，可以把那些年你失败的照片扔过来哈，也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最不能忍的一些照片，比如说男朋友给你拍的啊，或者说童年的一些黑照啊、囧照啊，或者自拍，不一定都好看哦。 嗯，反正呢，我觉得这就是玩一下而已，但是 是呢，确实跟大家欢乐一下，还是确实，我觉得应该是算了应了我们那句 slogan 吧，欢乐你的上班路，有没有啊？ 各位上班路上非常欢乐。刚刚有朋友说收到了郭鹏的照片，足足笑了5分钟。 好了，听听看，旅行团周末玩具。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呀，大家对郭鹏表示了感谢啊！侠说，郭大爷，你娱乐我们的上班路辛苦了。 然后呢，这个大新说，哈哈哈，郭鹏你是要上天呀？我没有上天啊，我只是今天，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把我自己的身份给暴露了哈。然后我刚才呢，仔细的让静瑜对比了一下我和傅老大之间的差别，然后 没有差别。 不是，静瑜跟我说了句让我特别崩溃的话，他说人家眼睛比你睁的大一些。 就主要是傅老大分好几个状况之下，大家仔细去找一找，郭鹏比较像那个落魄了的傅老大。 有人把这张照片发了出来。 是，大家今天发送黑锅就是背黑锅两个字，黑锅，或者发送黑照黑照片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正在举办失败摄影图片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想拿自己冠军的话可以发送你的黑照。当然呢，有朋友刚刚说我要丢闺蜜的黑照啊，男朋友的黑照啊， 孩子的黑照啊， 是甚至有老师说我要丢我自己学生的黑照，都可以，都可以，都来吧。 这个太过分了啊！你说你每天上课去教书的时候，你是存了多少小朋友的黑照在自己的手机当中哈？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爆一个黑料，这也不算黑料了哈。内马尔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很多人也很喜欢他。那么大家知道内马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网瘾少年吗？ 是。 可能你正在玩这个荒野求生的过程当中，另外的100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内马尔。 内马尔呢，在一场比赛当中呢，是赛前十分放松，他也晒出了自己成功吃鸡的照片来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从晒出的图片可以看出呢，内马尔成功的吃鸡拿到了胜利，并且完成了7杀成绩。

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一首 Mountain Top 来送给各位，但是呢，我已经压抑不住我旁边这位的唱歌的激情了。这个人肉小喇叭终于又准备开始发功了。 我中华小曲库，你就说高音标的好不好吧？ 哎，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可以算是带动一波。其实刚才在这首歌曲间隙当中呢，我和静瑜都已经跳得有点不亦乐乎了，对不对哈？ 哎，明天我们的抖音小视频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哈，绝对要把今天黑料损失到的粉丝全部都搬回来。 哎，所以呢，我觉得这时候用嗨歌来提振一下我们的士气就再好不过了。8: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损失到的粉丝全部都搬回来。 哎，所以呢，我觉得这时候用嗨歌来提振一下我们的士气就再好不过了。8: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反正呢，虽然发了黑锅这张照片，不过我觉得还是得到了很多非常温暖的期待啊！虽然大家对我的这种温暖的期待都不太一样，心灵说：“天哪，这就是每天陪我早上上班的那个声音的那个人吗？”然后蓝天呢说：“郭鹏，人比声音老。” 还有乐乐也说：“确认过眼神，我遇上了，哈哈哈哈哈！能够欢乐你，我们也是挺开心的。毕竟我们早上音乐秀是要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嘛。” 嘟嘟丝说。老郭呢自从摘了眼镜之后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以前你们每次说炸裂我都觉得你们在骗回复，今天这张绝对给力啊。 还有白骨精也想问说，哎，我想看两位的正常照，应该是刚刚关注的朋友 啊。 刚关注的朋友呢发送早安家族四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复了，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正常长什么样子。当然呢也可以回复一就可以看到上个周天我们刚刚带听众去参加了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当中活动的一些现场照片， 是 也有我们两个的照片哈，那是比较正常的样子。 关键是人家刚刚加入就是怯生生的问了我们俩一句话，是我想看到你们俩 正常 的 照片， 我们俩是多不正常啊。 是是是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玩一玩哈，早安音乐秀朋友圈失败摄影图片大赛、自己想拿一个冠军的各位呢，郭鹏和静瑜已经给你们打过样了，发送黑照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可以收到静瑜的黑照，发送黑锅，哎，就是背黑锅的黑锅，可以看到郭鹏的照片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也发过来了自己的黑照。 对， 那么蓝这张呢我就觉得是在一个橱窗边上，就是背景太亮了所以整个人是黑色的，这可能是男朋友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也发过来了自己的黑照。 对， 那么蓝这张呢我就觉得是在一个橱窗边上，就是背景太亮了所以整个人是黑色的，这可能是男朋友给拍的吧，就完全看不到人影，只能看到背景有企鹅，就很漂亮。 对， 就问你们黑不黑。 然后呢自从看到我这张照片之后呢，大家仿佛都是一发不可收拾、 打开了开关。 对，这曲贝贝呢发了几张照片，我怎么说呢，这个捧着脸的这位大哥你也是够了，然后所有的人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同时捧着脸，这张照片我觉得也确实挺欢乐的哈。 哎，可是大家发送早安家族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宣传照当中郭鹏有一张捧着脸的照片，也是蛮可爱的呢。还有情绪稳定，这是不知道是黑自己还是黑自己的朋友啊，发过来了好多的照片。那其中呢有一张男性 穿着围裙做出娇羞的表情，并且还被 P 上了这个喵喵的照片哈。真的，我觉得这张照片容易引起我的不适。我终于明白刚刚那位朋友在收到黑照之后发过来说引起不适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刚才有人说看到鲸鱼的那张黑照当中呢是有点引起不适了，当然呢更多人黑照当中呢是有点引起不适了，当然呢更多人看到我的这个黑锅之后呢也会有点稍微有点不适。但是呢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一件事啊，就上海小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的课本当中外婆改成了姥姥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多上海市民的不适啊。 其实这段时间哈大家对这个事儿讨论还挺多的，我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一个回复我觉得特别好玩。 怎么说， 就有人把两张照片 P 在了一起，就红楼梦当中的那个贾母的角色， 那个叫姥姥， 对不刘姥 姥, 刘姥姥， 两个人拼在了一起。所以说就感觉贾母这边的比较像外婆，然后刘姥姥那边比较像姥姥。 怎么这么说呢， 仔细看了一下觉得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 有点道理啊， 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儿一样。 当然了，上海市教委呢是比较认真的啊，他们关于的这个小学课文啊外婆改成姥姥这事儿呢处理意见责成了上海市教委同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且呢和作者保持了沟通，将文中的姥姥一词儿又恢复了原文的外婆一词儿，同时呢依法保障了作者的权益。这个关键是人家写的是外婆，你给人改成姥姥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 各地的这种叫法不一样吧，就可能南北方是有一点差异。就我当时还蛮吃惊，很多朋友就是叫姥姥，因为我们那一直是叫外婆。 当你们那叫外婆， 对他们很吃惊，觉得说你一个陕西人为什么要喊外婆。 是啊， 但我们那边都是叫外婆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受了周杰伦这首歌曲的这个影响吧。 嗯，毕竟他是我的偶像嘛。 好了，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外婆》，也是选自他那张非常这个知名的专辑《七里香》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不管是姥姥还是外婆了，你都能够找到在童年时代对他们那种期待的眼神。 有外婆的黑照吗？发过来。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再将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都兜兜风，这里放着她的最爱，找回熟悉她的年代。我拿刀子把刀开，准把书和马克龙王子进进回忆。外婆带领着的涟漪，美丽当中无尽压抑，失去了爱情，只盼望亲亲。你不回应，大人们以为从门之间装上光亮，把气氛再消尽。笑容就让我感到比大家还要光荣。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 day at twilight, when the sun turns red in the sky, I think of you on that shoreline, brushing the hair from your eyes. We were drawing our names in the wet sand and running away as the tide rolled in. Wher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I promise that I won't give up on you. They say out of sight means out of mind, but that couldn'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cause I'm in love with you. Even if there is an ocean keeping your heart from mine, that doesn't mean I'm not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 I'm counting the days till I see you, and somewhere I know that you are too. Wher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I promise that I won't give up.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Cody Simpson 带来的 Summertime of Our Lives、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正在举办失败摄影图片大赛的静瑜。 是啊，刚才静瑜呢暴露了一下自己说外婆的这种方式呢是叫外婆，然后呢这边就有很多人开始跟你攀老乡了哈、果然在你们那边好像叫外婆都叫外婆是吗？哈， 就外婆跟姥姥之争哈，我们暂且把它放到一边，有外婆黑照的可以丢过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呢是特别好玩，不发自己黑照，说发点自己闺蜜的吧，还有小孩的、老公的、男朋友的，甚至还有发自己学生的。那目前还没有看到发自己外婆的。不过更好玩的呢是袁泉发了一张自己的，他说我在澳洲跳伞，那么带我的这个也算是教练吧，手上带着相机拍的，就出来的照片就是各种狰狞啊。大家可以想象在跳伞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就是张开嘴巴的话，你会感觉就是有个强大的鼓风机在对着你吹气，你整个脸都会变形。 哎，你当时放那段视频的时候其实也有一段你的跳伞的视频啊。 对，但是我当时就因为教练教过我说千万不要把嘴张开，这样我才能把你拍得美美的，所以我是全程都闭着嘴、 所以你说你们这些有偶像包袱的人，你就说该怎么说你，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说当时看静瑜那张照片没有完全没有脸变形这回事情，而且一直保持着微笑，对不对啊？ 大家发送静瑜抖抖动的抖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跳伞的一段小视频了。 西蒙说呢，自从买了车天天都听974，但是他说我想看女主持的照片，你是被我那张黑锅黑成了什么样子啊？ 发送黑料可以看到静瑜的黑照啊，但如果想看静瑜正常的照片的话，发送早安家族或者发送一都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回复以及我们早安家族的介绍。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 英国的软饮料的协会说呢，北欧现阶段的二氧化碳生产是比较短缺的，所以呢有可能会影响英国以及以二氧化碳为起泡原料的啤酒和碳酸饮料的生产。你知道碳二氧化碳的这个步骤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我们包括含气的一些饮料当中都会有啊。所以呢现在原料短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哈。 就是今年夏天的这个世界杯，你喝到的啤酒可能没有沫儿了。 对， 因为夏天呢是这个啤酒销售的旺季。现在啊，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球迷们看世界杯肯定要有一点啤酒助兴啊。但现在呢，英国的这个啤酒没有沫儿，可该怎么办呢？ 对，所以呢，我估计这个泡沫的这个问题呢会影响到很多球迷观球的热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真球迷的话，那个啤酒只是他当中助兴的一个饮料了，有没有沫其实 不 太重要，不 管有没有沫这好喝就可以了，毕竟进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毕竟呢你看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了很多来自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包括我们自己的黑照片。哎，我们把这个东西结合一下，下次我们自己去找一找世界杯球星的黑照好不好？ 哎，可以给大家盘点一下啊。毕竟在拍就是他们在踢球的过程当中被这种高倍速的相机捕捉下来的样子也真的是蛮精彩的。 是，我跟你说，一般你要是真的想去拍一张照片的话，往往都会拍得美美的，但是往往就是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一定会有些黑照出来的哈。 我们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失败摄影图片大赛拿冠军的到底是谁呢？稍后大家可以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会送上一份推送。不过各位可以放心，发给我们照片我们都会在这个脸部打马赛克的，绝对保证您的隐私。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继续呢来回答出我们的一道问题。刚才说到的是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嘛，那么想问一下大家，今天凌晨这两组出现的是哪四支球队呢？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我们今天会pick 出一位去参加一下今天下午的娱乐最王牌的这次王牌盛宴啊。 嗯，难度还挺大的，这四支球队的名字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要去白洁的娱乐最王牌赢钱了。 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全市的整体还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3度到36度。不过呢虽然最近是高温难耐，但是充其量只是一个伏天的演练，还没有到最高的时候到来哈。 头伏是7月17号到26号，一共是10天，那末伏是从8月16号开始到25号，一共有10天的时间，刚刚开始啊，大家做好准备吧。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来自于 GM 邓紫棋带来的泡沫啊。刚才说到了最近可能二氧化碳有点短缺，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听了早音乐秀的话，你会发现气儿永远是足足的啊。 我们也给英国的啤酒加点沫吧。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金鱼， 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拜拜。 美丽的泡沫，虽然你说谎，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再美的鸿儒。